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期待一个女子呢晒出了十米的购物车清单，和理工男牵手成功了。近日在北京一场购物车相亲会上呢，吸引了很多的单身男女，不看车，不看房，不看钱，只看购物车。遇到感兴趣的购物车呢，可以电话联系或者是现场相亲。短短一下午呢，现场就有九对牵手成功的。朋友圈可以伪装，但是购物车可是不会说谎的哦。 Come on。 红酒，时光，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秉衡。 首先讲，在这个专业修炼的路途中，并不都是枯燥的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兴趣的，就自己有个想法，最后经过努力终于实现了，

差口怎休？谁还留力填伤口？人生太短，出手要更大，何干这不需理解。赢得风光，耗得精彩，自己偏偏感觉失败，自尊心都可以出卖，何必我也是无坏，连幸福都输掉，醉在长街依然是我最大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萌。